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2021年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2022年的日历书产品早已纷纷上市，其中包括故宫日历、商务印书馆的生肖日历、湛庐珍藏历等等。追本溯源，日历在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曾几何时，桌上的台历、墙上的挂历是必不可少的新年物件，但随着数字化的演变，曾经风光无限的纸质日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日历书产品。那么一本日历书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什么样的日历书更容易获得大家的青睐？日历书的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日历书产品如何兼顾多种属性，在内容和形式上同时出新？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盘点2022年的日历书，聊聊日历书的故事。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三位嘉宾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日历书的故事哈。那么今天呢，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记者张聪聪。哎，聪聪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湛庐人文社科事业部的总编季阳。季阳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男士哈，也是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当中唯一的一位男士啊，来自商务印书馆教科文中心，也是生肖日历的责编邹贵虎。哎，邹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先来问一下这个聪聪哈，其实呢，距离2022年现在时间其实已经并不太长了哈，还有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其实呢，我也发现各大出版传媒集团还有这样的民营出版机构啊，2022年的日历书都已经上市了，可以说做的都非常的漂亮，各具特色。像这样的日历书哈，目前上市的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的这些日历书产品有哪些？它们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2022年的这样的日历，它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啊？您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哈啊，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日历书大概从2016年、2017年开始，基本上品种的话，每年都会有上百种。不过这两年品种数量有一些稍微减少的趋势，这个和出版行业的这种精品化的趋势呀，以及日历书市场从那个刚开始的井喷热潮，到现在复归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素都有关系。然后在主题方面的话，像传统文化呀、自然科普呀、然后健康养生呀、亲子教育啊等，这些都是日历书比较常见的主题。像2022年的日历书的话，一方面是一些这持续出了多年的一些 IP 品牌，比如说故宫日历啊，然后启功提签日历，然后荣宝斋日历、唐诗之美日历，还有像邹老师和季老师代表的就是湛庐珍藏历，还有那个生肖日历，这些都是一些持续出了多年的一些品牌，已经成为一个 IP。然后另外的话，像一些健康养生主题的日历，本草光阴，2022中医药文化日历、养生日课，还有咱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健康日历，这样的一些也是出了多年的品牌。当然的话也有一些今年新的品种，比如说今年特别火的一个博物馆日历，然后就比如说三星堆日历啊、敦煌日历啊，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是出版社自己开发的品牌，像人教室他做了一个人教日历， 没错， 对，然后还有一些天文日历啊，然后地图出版集团他做了一个中国瞬间，就是各样的主题吧算是。 嗯，对，那我们说这个日历书哈，它和我们大家惯常所认为的这种日历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日历书的话应该比这普通的日历它是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文化内涵呀，然后使用的功能呀，或者是玩法呀，可能现在说是与往年相比的话，今年的话可能日历书的主题特色呀都也都更突出，然后比着咱们常规我们记忆中的那种日历，可能就是一直翻一翻一张图一个数字，可能现在里边有很多有书法呀、诗词呀、国学呀，然后或者是养生知识啊、财经知识呀等等，就是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的读者的一个使用吧。然后还有一些现在就是可能植入了一些 AR 呀，然后小程序打卡呀，然后听书视频等等，算是一个载体，然后能让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这是咱们对这个日历书市场的这样的调查， 对对对， 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请到了两位嘉宾哈，一位是来自商务艺术馆，一位是来自湛庐哈，都推出了这个各自的日历。我们知道商务艺术馆是在2016年的年底是推出了2017年的这样生肖日历，那么其实一直算到现在已经推到2022年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哈。那么最初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哈，那么在当年五年以前，在2016年的年底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怎么想到说哎呀专门做一个生肖日历呢？ 2017年是我们商务艺术馆成立120周年，作为120周年的馆庆活动之一，我们当年就推出了这个生肖日历，就是丁酉年，那年是丁酉年，所以说叫丁酉纪年日历。这应该是推出那这个生肖日历的一个契机。还有另外一个契机是在2015年左右吧，商务艺术馆就在布局这个博物类的出版，所以说逐渐的扩大了这个博物类选题的这个范围以及数量。所以说2016年起的话就开始考虑把博物出版跟我们的这个馆庆活动结合起来，推出那么这么一部别具一格的生肖日历。推出哪种呢？正好就是2017年是鸡年，所以说我们就推出了鸡年的日历，定名为锦鸡吉祥。 哦，锦鸡吉祥， 对对对。然后从这个取名思路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本的取名都差不多这个模式，就四字的一个成语，比较吉祥的，比较讨彩的一个名字。比如说2018年狗叫宁犬旺年，2019年应该是金猪送福，再接下来就是子鼠起心，再接下来就是禽牛粪耕，然后2022年我们就取名为威虎兴业啊，就比较就吉祥的一些叫法。 生肖日历嘛，那么这一年就是讲的这一个生肖是吧？ 对， 因为一页一页的它都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就分了一些主题了。最开始刚开始考虑做博物的时候，更多的是采用的一些西方的一些博物方面的一些手绘的画呀，还有一些跟博物相关的这些器物啊，这些作品。这几年的话，我们就有意的往中华传统文化方面靠。鼠年起，我们的封面设计基本上都是偏传统文化，偏国画了，用的是国画的元素比较居多。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这个虎年是吧，这本日历它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您觉得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别具特色的东西呢？除了我们数日子之外啊。 对，这本日历我们觉得它有一些特点，能够值得让我们的读者去掏钱买它吧。首先的话，我们看它的封面是用这个高级 PU 材制作的，四个书角是纯手工包的，这个 纯手工包的， 对，因这个它用机器不好折角，还有这个欧卡腰封比较挺拔，光泽度也比较好。上面还有我们的商务艺术馆125年这个纪念印章， 哦， 这个感觉比较典雅一些。 那每一页的内容，那除了说要写几月几号啊，星期几啊，像最基本的内容之外哈，那它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呢？ 我们采用的是对开设计，左侧是就是一些名画呀，还有一些传统故事的一些插图啊、手绘图啊，这么搁在左侧。然后右侧留白，就是可以作为一些记事的地方。像我们这个馆里面一个领导，就是平时开会，他不带他的这个笔记本，就带着一本日历去作为会议的一个记录本。 编辑部的故事， 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刚才呢，我们请到商务印书馆的这个邹桂虎编辑啊，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商务印书馆这样的一个生肖日历。那我们讲一讲湛庐在2022年的日历哈，这个日历很有特点哈，是跟这个大英图书馆合作的。那么当时是怎么考虑的要和大英图书馆合作？这个定位又是怎样的啊？我们当时这个日历有些什么样的独具特色的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我觉得任何一个产品也好，或者一个东西也好，它的产生有计划也有偶然，对，所以我可以说它是一个计划与偶然的产物。那湛庐其实了解我们的人都知道哈，我们其实给很多这种终身学习者在提供内容，我不说书，其实它除了书，对我们还有一些音频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是为这些有终身学习意愿的人去提供各种内容。那有帮他们去解决商业问题的，有帮他们去解决育儿问题的，那也有一本帮他们来去过日子的啊，所以就是日历。那当时我们也想，因为我们的读者都特别的有品位，所以想说要是给他们去做，得一定得是拿得出手的啊，然后进得起看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再去看，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好东西是很多的，比如很多的博物馆啊、图书馆都是非常棒，所以有时候因缘机会，正好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代理大英图书馆的这个一诺，对，我们认识他之后，可以说就是一拍即合，那我们就从大英图书馆跟他们去合作，其实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联名啊，这样的话，都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在这一本日历里去呈现。 哦， 对，所以这是当时在2019年，应该是刚才我们还在说做日历以后让我们的那个时空时间感都已经错乱了。2021年的时候准备的是2023年的日历。 哦，天哪！ 对，所以我们每次要倒两年。 是这样的。 对对对。 您继续说跟大英图书馆的合作。 对，然后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大家也在找，因为他们的 IP。它不是这种形式的，它其实特别像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 IP 的合作，比如说迪士尼的是吧，它授权你的这个书包杯子是吧来去做，所以呢那跟大英图书馆它变成了一个日历一个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好的是大家都秉持着说一块儿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前期就是往来了很多很多的邮件，就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家底儿到底有什么， 这 可能花了小半年的时间。 嗯， 这样的话你一旦这个坎儿过了，那后面的策划其实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了。 那他们的家底儿很厚是吧？ 对对对对，我们找了一家有家底儿的。 是吧？够用很久了吧？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大英它的藏品很多，大英图书馆它有号称是2亿多件藏品。 哦，天哪。 对，它其实一直在做收藏。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博物馆也有很多很好的收藏。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啊，我们国内有很多博物馆也好图书馆也好能够更开放，如果大家都能享受到这种可以开放式的能够看到更多的内容，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说一下2022年的这个湛庐和大英图书馆合作这个日历，因为日子只有那么多对吧，那所以说我们怎么去选大英图书馆的藏品呢？ 这个确实你问到点上了，它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 对啊， 对，它有点像凭空起高楼。那我们先抓住一个点，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要做的日历它是美的，所以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它是最美的，我们要抓这个点。 嗯， 那我为什么要是最美的？我就想说，因为刚才主持人还有我们那个聪聪都在提说，其实我们现在在做日历，为什么我们不用日历了？看日子、手机记事儿。那日历的属性其实它变了。我们认为日历它其实是一个仪式，就像我们过去家里有一个电视，全家坐在一块儿去看电视。那西方可能是一个壁炉，大家坐在这儿去在壁炉前，那是一个家的感觉。那如果家里书桌上放着一本日历，那就是一个家，是一个仪式。那我们希望这个仪式感是很足的。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想，大英有什么是美的，有什么是仪式感的。然后我们也请了一些专家朋友，哲学方面的，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专家、博物学家来跟我们一块儿，我们列了12个主题，然后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选图的工作。 哦，一个月一个主题吗？ 对，一个月一个主题。 啊，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 比如说有文学，最美的，比如文学，然后还有动植物，然后还有哲学。但是我们并没有说这一个月就是哲学月。 哦， 我们把它打散 放到每一天，就是要给你一个惊喜，就是你今天看到可能是一只老虎、 哦、 是吧，明天你看到的可能是苏格拉底、 嗯、 然后后天你可能看到的是在讲莎士比亚的那个对开本， 嗯、 哦、所以你每一天都给自己一个惊喜，这也是一种仪式。 像之前哈，就因为这不是我们跟大英图书馆合作的第一本日历了， 对对对， 是吧？ 嗯， 那么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十二个主题吗？还是说每年它会有不同啊？ 每年都是不同的。比如第一年我们刚开始嘛、 哦、 坦白的讲，第一年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多好东西，给大家挑点什么好 啊、哦、对啊对啊， 先捡着最好的来吧、 嗯、 啊，我们就在他那里去搜，就是反正是最好的我们就先把它弄出来，然后呢给每个月相对而言有一个范围啊、 嗯、 比如说可能跟童趣相关的，跟阅读相关的，它毕竟是图书馆嘛。那第二年呢，我们发现大英图书馆它有很多很好的展览，哦、 嗯、 那个展览我们去不了啊，那我把它搬下来吧、 啊、 好，我们就去看到他的那个展览，所以十二个月是十个展览、 哦、 我们把他的展览的主题搬回来， 嗯， 对。然后刚才您提到的今年的我们做的这个日历，就为明年来做准备的这个日历呢，其实我们请了十二个领域里的这个专家来和我们一起选，让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这个美的内容可以去感受。 哦，是这样的哈、 嗯、 刚才季阳也说了哈，就是说我们都要往前倒两年然后开始准备是吗？也就是说其实2021年要准备2023年的是吧？商务艺术馆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一个节奏吗？ 我们这本的话因为这几年做的比较成熟了， 嗯、 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今年2021年年初就把这个稿收上来，就做了交稿，然后我争取在当年的9月把下一年的这本、 哦、 日历做出来。但是今年年底我就要策划2023年的，也是像他那个季老师说的那样，确实要跨两年，会有一种时空错乱感。 嗯，哎，那您说的就是在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就要收好2022年的全年的日历的稿，收什么稿呢？ 先约了稿作者，然后在这个当年的年初把这个稿交上来，绘画作品以及这个他的文字说明。 这个从湛卢这方面来讲哈、啊，主要这个日历的这个工作流程大概是怎样的？ 其实差不多，就是首先就是跨两年啊、 嗯。 我们从今天来说哈、啊，2021年的11月底哈、啊嗯，那我们现在策划2023年的日历，那也就是现在我们就开始去选图，去选内容。然后这样的话等到了2022年的年初的时候，就像邹老师说的，那我们的内容基本上已经选的差不多了，因为这个部分邹老师那边是有作者啊，那我们这边呢就是编辑和大英去合作啊，去找这些内容，然后去跟专家去聊，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合在一起。那我们还要组织团队去写我们的声音文稿。对， 还有声音文稿。 对、 哦、 我们的珍藏力呢是有一个那个二维码、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童书力，童书力是那个小程序的小太阳，你扫完以后呢就是可以听每天有一分钟讲解这个你看到的这个图片它背后的故事或者它的一些信息、 哦 嗯、其实就是每一个都有一个小知识点、 嗯、 就是可看可听，把大家的这个五官五感、 嗯、充分的利用起来、 啊、对对对 挖掘出来、 啊、对对对对对对、嗯、让大家都能享受得到。 嗯， 嗯，那一般情况之下哈，比如说第二年的这样的日历，比如说2022年的这样的日历书哈、 嗯、 刚才这个邹老师也提到了是九月份通常情况之下就要印好了是吗？ 对、 啊、上市 最晚九月得上市、嗯、 上市、 嗯、对， 然后湛卢也是这样 的，是 吧？ 一样的，因为日历的销售期是非常短的、 嗯， 它其实真真正正可以走的销售期也就三个月，其实基本上就是11月、12月和1月初，还有一些11月底到1月初。那想这样的话，那肯定要在9月份，它一定要被大家看到。 对 对、 哦、问一下这个聪聪哈、 嗯、 您经过您的调查，一般情况之下、 嗯、 我们这各大出版商哈，通常都是在9月份左右日历书就已经能上市了是吗？ 嗯，对，当然也有些个别的，比如说像高考日历它可能要赶一些时间节点，6月可能就要上市，大多的话像故宫日历或者是各位老师的、 嗯、 基本上都是8月、9月、10月是一个集中的上市期。 嗯， 然后当然11月、12月稍微都是一些晚的一些入手的一些时期了吧， 是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哎，这里再问您一下，就是其实日历书的兴起啊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哈。当时您在做报道的时候有没有了解一下，那么在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这种日历书就兴起来了，被大家所喜欢？因为刚才季阳老师也提到过，就是现在我们有手机是吧，有各种各样记录的方式，但这样纸质的我一天一翻一天一翻，会不会大家觉得烦啊？您这边在采访调查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得出一些什么样有价值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就是其实日历书的兴起的话，可能就还是要绕不开一个最开始的一个产品故宫日历。然后它最开始的话，可能就是掀起了一波这个最初的潮流。然后当然对于读者来说，它的使用上来说，可能原来的每家每户可能都有那种一天四一夜的日历啊，或者是挂历也好呀。但是随着大家使用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之后，可能这个东西它就是感觉也没有必要了。但是因为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文创呀，或者是一些周边的产品比较流行，日历书的话它可能兼具了一种图书加文创产品，再加上一些礼品书的属性，就是可能会更满足一些读者他的这种仪式感也好呀，或者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追求。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拍一拍自己布置的办公桌呀，或者是每天视频记录下自己某种的坚持的生活方式打卡呀，然后有一个日历书的话，我每天打卡一下一个养生知识，然后或者是每天做一个诗句的分享之类的，就是可能满足大家一个生活的方式需求。 季阳老师和邹老师啊，您二位觉得这个日历书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去说，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时代，它就是跟上一个时代嘛。那你比如说现在就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我们说读图的时代和视频化的一个时代，所以刚才讲咱们定义在它是日历书，它不是日历，因为是书的话它就有内容了，当有内容的时候大家就愿意去分享。那你比如说这个图很美，那刚才聪聪也在讲是吧，大家就愿意拍下来去分享。然后很多这是金句啊，或者是那种很励志的话呀，也是内容。就这个时代变成所有的人都是媒体，所有人都愿意传播。那有一样东西就在你的桌边随手可得，那大家就会很喜欢。 邹老师是怎么看的啊？ 我觉得呢，这个日历之所以受欢迎，跟中国是礼仪之邦的传统也分不开的。就每年年底我们不少人都要为这个送啥新年礼物的挠头，所以说礼轻礼重了都不好。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考虑，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本又有内涵，然后又拿得出手，也挺贴心的这么一个小礼物，然后就开发了这个生肖日历。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还是跟那个我们现在提倡出版要跟这个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生肖文化是跟这个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紧密结合的，是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底蕴。我觉得可以开发的地方还很多，这不是还有六本吗？我们会把这六本再继续做下去。 继续做下去是吧。再问一下聪聪哈，就是通过您的调查，现在一般我们的读者比如说就年轻一些的，或者说现在中年啊或者老年朋友，他们对于这种日历书的喜爱，他们是会不会能体现出他们的不同来？ 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上喜爱的不同。就比如说年轻人他可能更喜欢就是颜值高或者是玩法多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比如说今年的一些像三星堆日历啊、敦煌日历啊，还有一些就是名人 IP 这样的日历可能更受年轻人的喜欢。然后像中老年人的话，可能老年人当然养生日历是不可少的，然后另外中年人的话，可能一些书法类的、美术类的，然后诗词类的，这些都是会比较受欢迎的。 那现在啊，除了说有这种年龄上的差异之外，那您觉得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这样的日历书也好啊，这样的日历也好哈，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共同的这样的特点？ 就像比如说我作为读者的角度来说的话，肯定是就是大家选择一本日历书，颜值首先可能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具体怎么样，颜值首先要足够的有吸引力，然后另外的话内容主题要足够的特色鲜明，有一个内容的作为基础，然后不会让读者有落差感。因为就是像日历书它可能就是文创产品的属性嘛，然后但是内容 我觉得还是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好多礼品书容易一个误区，就是颜值大于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注意的。 嗯，不过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日历书这个如果您自己决定用的话，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坚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哈，我在去年底最后我挑了一本这个单向街的这个日历，一天撕一篇，一天撕一篇，它还是倒数的。其实当时想法是很好的，给你自己的一个激励哈，要告诉你这一年还剩多少天了，只剩多少天了，你还有什么事没有干，你得赶紧干哦。但后来我发现哈，我撕着撕着大概撕了两个多月，然后我就开始忘了。就是这种一天撕一篇，一天撕一篇，的确是需要一个这样的每天的一个习惯的养成才可以。那么二位，我们从两家出版机构来谈哈，就是我们在出日历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培养出大家这么一个习惯，让大家记一些东西，然后了解到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这本生肖日历的时候，就尽量考虑让它简洁一点，留有这个发挥的空间。您可以在上面记事，也可以在上面 画画， 画画，写日记也行，涂鸦也行，反正就是这个空间可以让您养成一种记日记也好，还是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心、内心世界的一个地方也好啊，可以让你慢慢养成这种习惯吧，我觉得。 季阳老师， 李老师，您对自己要求太高了，靠日历养成一个习惯，还要养成撕日历的习惯啊！如果想养成习惯啊，跟日历没关系，我额外说，那它一定要是有一个叫什么，一定要您跟一个好事儿联系在一起。比如每天你都要最喜欢做一件什么事情，哪件事情特别好，只要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撕一页日历，这个习惯它才能建立起来。对，你要单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撕日历，那 这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 真的是很难。 对，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做的，我看那个周老师拿的这款日历也是啊，我们这都是不撕的。 对，都是不用撕的， 对，我们不用撕，就是你想撕可以撕，很容易撕，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说强迫大家要去撕。我们认为其实记录日子这件事儿，其实你通过手机或者其他的你这个calendar 啊 list 啊都能解决了。那我们想的是它其实是有一种收藏的功能。你是觉得好看，今天觉得好看，第二天你忘了去撕它了，哦也没有关系。哦，今天说我闲下来坐在这儿，我一翻一翻，我喜欢那张图，我可以把它撕下来，我可以做成一个金块，我也可以做成这个手机的贴卡。对，然后还可以扫描去听，就是它会更随意，它陪伴你生活中的很多的角度。然后我看到有人特别有意思，他们就攒嘛三年，然后就开始收藏。所以其实一样啊，这不管是十二生肖也好，还是占卜珍藏力也好，我们为什么叫珍藏力，其实希望说我们提供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撕完扔了，你觉得值得珍藏，你愿意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还打开它去看一看。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近呢，我也看了一篇报道，就是说日历书不好卖了，然后而且呢，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品种特别的多啊，就是日历书品种也特别的多，现在大家记录我们日常的方式也特别的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您三位认为这种日历书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哪里？它和我们这种日常的通过电子的方式记录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记录我们的工作安排、学习日程，会有什么样的不同？聪聪先说。 我觉得日历书的话，它可能与手机相比还是有一种仪式感吧，一个是仪式感，另一个是可能你随时随地获取一个碎片化的知识，然后符合大家现在碎片化阅读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摆在办公桌呀、书桌边上呀，作为一个装置也好，或者是一个满足自己某种需求的也好，就是比如说获取一些专业知识，因为日历书现在的话有一个主题愈加细分的一个趋势，所以可能它一开始的话目标读者就会划分的很明确，然后会满足一群人的这样的某种需求，成为大家一个必备的产品。 二位，我们从这个出版商的角度啊，跟大家说说二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肯定作为一个出版人哈来讲，肯定希望日历卖得好才才好。但是我就想说，任何一个产品，它都有它的生命周期的。 嗯， 所以我们先给自己做好这样的一个预设。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年龄，可能匆匆小，可能邹老师我。我不知道李雷啊，我们是不是70后啊？我不知道，可能更年轻。就我们小时候是有挂历的，对吧？然后， 对我小时候是有挂历的， 有挂历的，是不是？ 对， 我们那会儿送礼送挂历，是吧？然后挂历它就消失了。 嗯， 那日历原来有，然后消失一段时间，它又重新出现了。所以我们相信，就这个东西，你只要一直去做，你肯定会发现它有新的面向。因为它都是美的和内容的，这个核心是不变的。 对 对，只是它的载体、它的形式，可以有更多的玩法。我们的生活在变，它就可以顺应着生活来去变。 嗯，对对对，邹老师， 对，我非常赞同季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日历跟其他的出版产品一样，都是有它的周期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它这个感觉乏力了，然后我们就得考虑思变了，怎么样去创新呢？ 嗯， 再结合新的技术也好，给它增添新的内容也好，展现形式有所变化也好，都得要创新。 嗯， 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各种日历、各种那个电子化的记事产品非常多，能够购买这些日历书的人，这些读者，我觉得都是有情怀的，这个都是对文化向往或追求的人。 我们从商务印书馆生肖日历来看，有什么样的创新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新的玩法呢？ 目前因为出到第6本，我们还考虑的不太成熟。下一步的话，我个人的想法想给他加入一些互动性的内容。像季老师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已经有那个图还有声音。我觉得以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加一些那个增强现实的一些技术在里边。最近不是提的很火的 Metaverse 嘛，这个元宇宙，我觉得里边提的那些再找一个虚拟的世界，我觉得增强它的交互性和它的立体化，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说到立体化，我想起前几年日本出了一本日历，它就是一页页撕掉，然后它慢慢会呈现一座那个立体的塔，到了12月31号一座叫潜水寺的一个塔，就完全的呈现在人的面前。那建议您买那一本，它就会让您养成一个习惯，你因为你想看到这个塔最终像什么样子。 对对对对。刚才呢，季阳老师也是说了很多哈，我们这个跟大英博物馆合作的这样的日历，它有一些声音啊这样的影像啊，这样都有的这样一种玩法，是吧？那除此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说还加进去一些别的？ 这个就是我们两条思路哈。一条思路就是说我们给大家一些创新的玩法设计，对，比如说从我们开始有声音开始哈，我把我们的小程序进行迭代，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微小的改变变成一种服务。我们希望就是作为一个图书出版人出版商来讲，我们要转型，转型什么？转型为读者做好服务。那好，那我拿日历来说，我是不是能为我的读者做好这个服务？那他看到这个图很漂亮，然后他扫完以后可以听了，对吧？他以前是可以听，那我现在是你可以去转发这个图片，可以去生成。然后以前我们不做金句，那我现在我把金句帮你提炼出来，更方便你去分享。那这是对于这个虚拟的。那对于实体来讲，比如有人说虽然它是本书嘛，但有人也想把它翻开平平的放在这儿，那他觉得书的话它那种延展性上可能就没有那种立着的哈撕着的那么好。那好，我们今年就会配了一个绑带，那这个绑带你可以绑在上面，比如你就喜欢这页，我就想今天是我生日，这张图片太漂亮了。这是莎士比亚给青少年写的那本书的插图，特别浪漫。那我就把绑带绑在这儿。对，我们就是增加这样的功能。比如童书历，我们就给小朋友做了一个信封，那里面可以让他有些去玩的，可以去贴纸啊，可以去写画呀，然后跟这个一年当中重要的日子去配合起来，我们为他们做好服务。 好，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日历书啊能够呈现出更多的丰富的这样的品种跟色彩，给大家提供那除了记录天数、记录我们日常之外，更多的不同的玩法，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让我们了解全世界更多的更新鲜的东西。好，那今天呢，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日历书的故事，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